王牌，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哎呀，又到了星期一了，怎么办呢？这个 怎么办， 在这个一天当中，有可能你都没有什么精神呢、 嗯。 虽然天气不错，但是蓝蓝的天、冬日的晴空和暖阳。 对，特别开心的是今天现在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早晚出门的时候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怎么样，星期一有没有又走错路什么的？ 哎呦，看来你是昨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呀。 听说你有一次走错路直接走到香河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在车里面乐了好半天。哎呀， 你开心就好， 这些中国好同事啊。好了，开心是现在的主要的一个基调或者是情绪的选择、嗯、因为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是一周以来可能周一就是最匆忙的一天， 是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然后用舒心的音乐陪伴你下班的路上。 艾哥和老白带来星期一的娱乐最王牌啊，祝你下班快乐。 其实现在天气不坏，其实我就站在窗外，其实你是路易，拖住你的可爱，太阳融化全部孤单，撩人新鲜的海 Summer smile。 开场送上来自大都会乐团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今日晴》。 哎呀，今天确实是个好天气啊！ 是的，而且这张专辑也特别的推荐，也特别适合在你闲暇之余拿来整张专辑来循环听，因为它从早晨到 午间还有到傍晚都关照到了。 是，这首歌感觉有时候那种橘色夕阳就要落下的感觉。 对，总之听上这样的音乐呢，你就会想到一些非常美丽的画面。 比如说呢？ 躲在暖气房里吃着一个冰淇淋， 烤着暖气吃冰淇淋。好，冰淇淋火锅。 对， 或者是你在下班的路上，然后呢，就是那个夕阳通过那种反光镜啊，就是出现在你眼帘的那种状态、啊、感觉、 嗯， 或者是一对恋人呢、啊、在街上相拥啊，天气天有点冷是吧？ 是， 或者是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热气腾腾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对、嗯。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说这个，今天呢是澳门回归22周年。 嗯 啊，知道从上周末开始，其实就有一个节目啊，央视的那个纪录片叫澳门之味， 对， 嗯， 开播当晚呢就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比如说会提到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些美食， 比如说呢， 蛋挞、 啊、 叉烧、 哎呀、 酿鱿鱼、普国鸡、 哎， 还有烧乳鸽、烤乳猪等等等等。 行行行，饭点别说这个啊，就是你发现要就流着泪啊，也是和那个看那个人生一串和那个什么。就是很多的这种美食类的纪录片一样，就是你会有很多新奇的发现。 嗯， 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蛋挞， 嗯， 它其实不念蛋挞， 那念什么？ 应该念 蛋挞， 蛋挞，对不对？ 四声 挞挞， 我们总是把它发成三声蛋挞，但它其实念蛋挞。 哦，蛋挞， 哦， 哇， 这是什么音译来的吗？ 来十个蛋挞，听上去很奇怪啊。啊！ 而其实，在这个演艺界呢，其实澳门也是卧虎藏龙的。比如说，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些演员梁洛施、方中信、 哎， 还有歌手珍妮， 对对对对， 都是出生在澳门。 还有一位，其实就是出生在澳门的一个作曲人，叫陈辉阳、 嗯、 啊。然后他其实为许多人都写过歌啊，很多有名的歌曲，比如像《K 歌之王》啊、《终身美丽》什么的歌， 嗯、 啊，都是出自于这位作曲人之手。 你看吧。 哎，厉害了！ 你看吧，我就是论搭档之间到底有多少了解你的程度， 嗯， 我就在这一众的歌曲当中，我就猜到你会选择郑秀文的这首《终身美丽》。 哦，你知道我要播这首 D， 所以呢， 那我一贯的不按常理出牌。 好，那就 Shall we talk？ 哎，这个不好意思，没有带这首歌。 对， 哦，是因为我想 Sammy 的那首歌，其实我可以稍后再播啊。 嗯， 我突然想到那个年代，其实我今天问你了，我说哎。艾克，你对1999年有什么印象吗？除了那是一个世纪末，然后有很多人可能在为了一个最后没有实现的预言惶恐， 嗯， 或者说大家在讨论说未来马上到来的一个新的世纪会什么样的时候，在1999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去记忆的点的。 对、嗯，我是听到这个你发来的这个拷问之后，我沉默了半晌，好像就是回忆了一下，那年我才8岁，硬要回忆的话，那可能是上小学的2年级。 就是有没有什么对啊，被家长揍啊什么的这样的经历？ 不太会，不太会啊。二年级应该成绩差不多吧，还行， 就是 能过得去， 基本上考个60分没什么问题啊。 这么低要求啊？ 好，让我们出其不意的。选择先把这首歌放在这里听，走过1999。 冬天雪飞扬，夏天的冰棒，秋天你的模样和春天的阳光。你说五月有极光，我悄悄许下愿望。绿皮车里，你看我的目光映在了车窗。其实烤地瓜还有点烫，糖葫芦凉冰凉。我说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唱种太阳，温馨的小厨房，还有破旧的音响。我总是忘不了桌上那盘大白兔奶糖。有人为爱去闯，有人吊儿郎当，有人去了远方，有人红了眼眶。我们相聚一场，我们大声地唱。唱着友谊万岁，永不散场。别忘了前桌的爱告状的那个班长，还有八蛋，你到底追没追到饭胖？那个姑娘她也会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个让我穿裙子的男孩啊。来，有人为爱去闯，有人吊儿郎当，有人去了远方，有人红了眼眶。我们相聚一场，我们大声地唱，唱着友谊万岁，永不散场。有人为爱去闯，有人吊儿郎当，有人去了远方，有人红了眼眶。我们相聚一场，我们大声地唱，唱着友谊万岁，永不 永不散场。其实这些故事不过是我梦了一场，早晨醒来我还是睡在那张小床，好像昨天定好的时间闹钟没响。给妈妈包了饺子，不知道为什么她热泪盈眶。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状态，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克。 刚才我们放那首《走过一九九九》啊，这样的歌的时候，就哎难免脑子里面又冒出另外一首歌的那个歌名来。 什么？ 时间都去哪儿了？ 哦， 时间都去哪儿了？ 当年这首歌确实唱遍了大街小巷。 但是。我以为你要放这首啊， 在春晚的时候还提下了呢。 是，但说到这个王铮亮呢，其实在2021年到2022年的跨年度，最近他要出第六张的个人专辑了， 对， 叫《还是爱着》。 对，是他这两年对生活对人生的一些观察和感悟吧。前不久呢，同名主打歌《还是爱着》已经率先上线。今天我们迎来了他的第二部主打歌《Love You》。 对，这首歌是音乐人丁少华其实为这个王铮亮特别创作的一种。算是 country music 啊，乡村风格的作品吧。然后基本上呢，就是要把他的声音，所以他第一句唱出来的时候，我都没听出来是王铮亮 啊。 就听歌的时候，就哎，好不像他。就是他那个透亮的嗓音啊，这次呢是有一个特质， 好 能够显现出来。 我们今天就来测评这首新歌，来自王铮亮《Love You》。总之，我是初听之后，我会发现啊，就是来年要是有朋友在有结婚的朋友，可以给他推荐这首歌，加入到婚礼歌单， 很适合那种草坪婚礼。 对。 哎 ，sorry 啊， 终身美丽又出来了、是吗？ 也很适合婚礼啊，不急不易呢。这首。 看着我，回忆浮现像泡沫，你目光的清澈，尽管过了许久，依然打动我。或许。曾错怪我，但我信守我的承诺。I love you， 请别疑惑，我爱你胜过知道的长。出现你眼前， 出现你眼前。 I love you， 请别疑惑。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场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王铮亮终于有一首歌是可以出现在婚礼上的了，不然、哦、他的歌总会出现在晚会里啊、 哦、 啊！当然不是晚，不光是晚会里的歌，就这首小甜歌还真的是挺。能填补他的音乐上面的一种风格的一个状态吧。 对、嗯、总之这首歌曲听起来它是那种在冬日当中感受到了一束暖阳、 嗯、 它一定是橙色的，一定是欢乐的，一定是你和你爱的人相拥的画面。 对，听这首歌真是感慨啊，时间都去哪儿了连王铮亮唱这样的小甜歌、啊、 所以说论一个音乐制作人的重要性， 对，就是完全不能够把这个风格和它搭在一起。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有意义的尝试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说啊，一位成熟的歌手啊，他其实对于很多的风格都应该有自己的拿捏，而且他本身的性格也是那种特别的乐观的， 嗯， 很阳光的性格。对、 嗯、 觉得我个人给这首歌给出4.5星的好评吧。 好、嗯、那我就5星好评吧。 OK， 周一来个开门红。 好的好的好 的咱们也三晒一下哈，阳光一下 好不好、 嗯、 算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当然不要被我们影响，你们自己喜不喜欢这首歌最终还是要大家自己去评价一下的。 对，联络我们找到974座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1星到5星，你会给 Love You 这首歌曲打几星好评呢？ 嗯，老实说你应该不属于喜欢乡村音乐那种类型，就是你应该不喜欢 Country Music 这个风格。 挺喜欢的，它会那个代入感极强，就是我觉得听这种音乐它一定会有一个特质，就是你开车行驶在笔直的公路上。 哦，我真的不知道以前你还会喜欢这种风格，我以为Country music 对你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 old， 就是有点老的感觉。 啊、还行还行，就是我这个人的包容程度比较大。 对，什么呀？这跟包容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听歌听的比较杂 啊， 能这么说吗？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啊，就这歌得出现在相应的一个场景嘛，就开着车啊，这个洒着阳光，然后呢，你得奔着一条什么笔直的公路，要吃个大汉堡什么那种感觉。 就是走到电影画面当中，但我是觉得就是这次丁少华给他制作这首歌曲，让我们也认识到就像你说的不一样的他，然后让我想到就很多年之前火星电台给他制作那首出口 OK 特别的好听，所以也可以有时间拿来那首歌聆听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说你看这个对于王铮亮来说应该是打开了自己的新世界的一个门、 嗯、 哎，发现哎，我唱这个类型的歌其实也不错 也行。 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事件一些事情可以让你也许打开一个世界的门。 嗯， 比如说吧，我就有个就是昨天就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门 啊、哦。怎么说？ 那你刚才你提到蛋挞嘛， 嗯、 哦，其实我想我其实是一个很少吃甜品的人。 嗯， 对。那昨天就吃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布丁。 嗯 啊，然后就吃了以后就觉得哇，你那个感觉就你明白吗？感觉一扇世界的门被打开了。 叮叮叮叮，中华小当家。 哎，就是脑海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不一样的、哦、啊。对一些动态图啊，但是其实最终的那个感受是哇好棒 哦、好棒。所以就是说口味给我们带来那种幸福感也是非常愉悦的。我曾经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听你跟我分享过一种搭配的食物方式，就薯条配冰淇淋。 嗯， 然后我就尝试了一回。 怎么样？ 我会觉得嗯还不错、哦、 反正咱们以上说的两种都是让在冬天继续保持稳重的特别好的方式啊。 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条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在我们说了好多吃的之后，终于播放了这首《终身美丽》。 要督促一下大家做一个稳重的成年人 啊！帮我来十个蛋挞，是得这么念吧？ 对，听起来这个好像就是这个食物没有吃过一样。 哟，真没有办法再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食物了。 嗯， 蛋挞。 对，有朋友就分享了说，也是有关于食物的，比如说榴莲披萨。 不要提榴莲，这扇门我永远不想打开。 哦，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是有朋友分享说，广播听音乐打开了听到最新和最好听的音乐的大门。 哎，这个好，你 谢谢你们帮我们做广告。 你是从未来世界来的吗？都不知道广播吗？之前 长期锁定974哦。 哎，好好好，这波算是一个稍微有点生硬的广告，但是我们期待今天在周一的傍晚继续和你一起听好歌。 这首歌强烈推荐，是来自马念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制作人，和宋楚琳，一个很识别度高的女生带来的《去年冬天》。我们可以回味一下去年冬天，此刻你在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聊什么什么让你打开了一扇世界的门。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寂寞沉淀？朋友对我说，是没答案无聊的誓言。窗外白云蓝天，阳光灿烂耀眼，但是我的心却留在去年的冬天。 接近时的喜悦，排队后的气味，你的唇印仿佛一直还留在北原。关了灯的房间，回忆无情的出现，原来我的心还留在去年的冬天。 Just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与浪漫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let it go, don't say anymore. 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与浪漫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这就是冬天的编曲啊。什么叫冬天的编曲呢？就是整个的那个配器啊，就整首歌营造出来的氛围，就是觉得你哎，这首歌一定是在冬天听效果最佳， 有一种马上要过年了节日的氛围。 你看那个树上面哈，那个灯都已经那个亮起来了， 对，加了点爵士又有点 R&B， 反正听起来就是那种哎，我们此刻是不是应该喝一个热红酒呢？ 就是啊，有人再就点饺子什么的 可以啊。 明天是冬至 哦，明天要冬至了 啊，可不是吗？ 现在过得可真快。 对， 所以 一年都快过完了。 对，有朋友就说去年的此刻呢在听鱼肉醉羊排啊，这是我们的节目新名字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鱼肉醉羊排。 The war was love. 文艺醉羊排。哎呀 The treaty signed、 OK I was not cut across the line。 就是一听他唱歌我就忍不住， 这羊排是熏着了，熏着了，熏着了， 吃太多就上火了， 烟熏的， 哎，吃清淡点了。 Among you, 好吧 Well disguised I had to leaveMy life behind I dug some graves You'll never find The stories told With facts and lies I had a name But never mind Never mind Never mind The war was lost The treaty signed There's truth that lives And truth that dies I don't know whenYour victory was so complete Some among you thought to keep A record of our little lives The clothes we wore, our spoons, our knives The games of luck our soldiers played The stones we cut, the songs we made, our law of peace, which understands, a husband leads, a wife commands, and all of this, expressions of the sweet indifference, some call love, the high indifference, some call fate, but we had names more intimate.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I'm a man.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哥。 差点说，欢迎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杨牌。 挺顺口。 好嘞，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打开了一扇门啊，就是你接触到一个事情啊、事物，或者是品尝到一种美食，或者你看到翻到了一本书，从此呢一扇新世界的门就打开了。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一定有一次机缘巧合，对不对？ 对 啊，比如说我机缘巧合之下翻过了很多座山啊，然后呢走过了很多条河，哎，不是走 孙悟空， 我这是水上漂，不是 翻过 了几 座 山突然遇到了一个妖怪，不对，就突然遇到了，是吧？哎，这个一位这个啊叫我如来神掌的人，从此新世界的门打开了。当然这个肯定是开玩笑，大家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相似的感受，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 有啊，前两天你不是问我吗，说你是不是最近追什么剧了，你最近没有刷什么综艺吗？ 啊，怎么了？ 我就是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发现用短视频的方式去追剧， 好好， 简直 好时尚啊！哇， 真是太香了！ 哎呀， 就是以前我只是用那种二倍速或者三倍速的速度去看一部电视剧，现在发现这个不够快。 但是我跟你说，这种短视频可能未来就不太会存在了，因为涉及到大量的这个版权啊，这侵权的问题。 所以说看短视频还会有个 bug 呢，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中讲的一些情节是错的。 他是为了吸引你看下去吗？而一般那个配音的声音都特别的奇怪。 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比我爱你，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我有 角度来说啊，在华语歌曲的这样一个范畴和范围之内呢，有两位歌手曾经帮我打开过新世界的门。一位呢就是方大同。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你看我们听很多的英文歌啊，就是其实很多很多 soul 啊这种风格的歌，但是华语的音乐当中你没有听到一个歌手可以把这种风格啊，包括一些 R&B 的，就是这种结合的那么好。然后后来听方大同就觉得说啊，他真的是有才华。然后其实王若琳也是其中之一，就是他可以把爵士这种风格呢用很轻快的这种状态表现出来，让你特别容易就接受了。 对，我觉得这个音乐的表达可能就一脉相承吧。实际上他的父亲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制作人王志平呢。 这事儿还得说说自己的爹是吧？啊， 当然他们的这个创作风格完全不一样。你看，王若琳听起来就是那种爵士风。 然后但是王志平给林宥嘉呀 SHE 呀制作这个还是比较流行的， 他可能就是自己的爸爸越喜欢什么自己越不喜欢什么，或者是越要自己要创新， 有可能 要超越一下。 嗯， 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什么让你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门啊，这个有朋友说感觉换了新能源的电动车感觉到了这个打开了这扇门， 是 啊，真的就是你没有开这个新能源的车之前，可能对它也会有一些误解，或者说呢，会有一些打些疑问，到底行不行啊什么的。但是呢，我据开过新能源汽车的朋友有一些介绍，就是推荐他的车的时候就会很开心，很自豪。你看我这个车，是吧？这个科技感。包括上次咱们不是给那谁做活什么、哎、做活动是吧？啊，什么时候再来再提啊？ 是。 然后 上一次我就想说，因为那次我有一个试驾体验，然后还拍了一个小视频来着。那是我头一回开新能源的汽车，然后我发现它的那个档位的位置是和奔驰汽车是比较像的。 OK。 是在高把位。头一回开有点不太适应，但后来发现哎，还挺妙。 反正就是我觉得科技感是新能源汽车，我觉得最基础的一个。吸引你的地方吧， 是它也会配备一些，比如说像 Siri 一样的呼叫方式啊，比如 对智能交互什么的、啊， 对对对，你叫它一下，然后它就会帮你去，比如说播放974，然后播放一首音乐，然后或者那个开开冷气、开开暖气什么的。 但是我最吸引我的其实都不是这些都不是理由， 嗯， 其实最吸引我的一个被推荐到的理由，是那天咱们的同事啊、就是乔峰嘛，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赞同，他说从你开了新能源车以后。你突然感觉一件事情， 是不是 这个天下大同了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没有开过，就不会深入其中。 嗯，大家应该有朋友听得懂，就是你开了新能源车以后，好像你不在乎说我开的是多少钱的车了。要不然你说你开的是这个车多多少钱？我开这车多多少钱？开了新能源，大家都一样。 哎，是吗？那不是还有特谋拉吗？ 嗨，这也不是吧？就大概那个感觉。 哦，好，明白了，明白了， 就对了。 好嘞，今天我们聊这个开启新世界的大门，然后还有朋友就跟我们分享了跑啊跑，然后也跟我们截图说室内跑健步走的一些时间，第一天到第五天的打卡记录。哦呦， 哎呀呵， 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所以跑步这个事儿也是会上瘾的。 对， 他 真的是。包括有朋友推荐我们骑行啊，骑自行车什么的。 嗯， 一旦你开始接触之后，你有可能就真的，它就变成你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了。 嗯，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能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呢？我就觉得有，最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还挺香的。 嗯， 因为以前我是一个理财小白，是完全不关注这些。 哦， 有多少花多少嘛，是不是？ 哎呦呵， 毕竟那个时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嘛。 哎呦呵， 但现在就会发现，好像存钱上瘾。 对， 你会买一些理财产品，会觉得还不错，看着它一天一天涨，哎，还不错。 其实你这个就是时间会让你越来越像你自己，作为一个金牛座，是吧？ 别这样。 有一件事情会让我觉得打开新世界的门啊，其实从小的时候看武侠小说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就有一扇门打开了，而那一扇门就是武侠之门。而今天我们要有请戴荃带来这首《侠客行》，而稍后戴荃会不会出现在节目里呢？ 无可。满壶饮，五更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誓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见过心灵意，作剑西千恨，将之干竹海，执掌拳后意，三杯突然落，无缘到为情，烟花二乐后一起诉离声。 从不敢中途之战，好 我说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文字文学的作品什么的，它对你其实一生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嗯， 包括我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早的时候就看一些这种 金庸， 我那是武侠小说，或者是侠义小说。就是你那时候听评书嘛，什么什么，那时候还有一个什么锦什么锦毛鼠，记不清楚了啊。反正就会对侠这个字呢，就会有自己一些非常深刻的印象。一直到说戴荃的这张专辑，然后呢用了这样的一个主题，侠义的主题，就看到侠客行，突然就觉得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热情又被点燃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把这位大侠请来了。 Hello， 嗨， Hello， 你们好。 Hello， 戴荃大侠啊，久违了啊，好久不见了啊。 对，好久不见。 Hello， 听我们的声音听得清楚吗？ 听得还行。 好，这个好，今天我们要跟我们所有正在晚高峰路上行驶着的各位这个大侠女侠们啊，一起， 各位骑马的大侠女侠们， 对，我就觉得，因为刚才我们放你这首歌嘛，这个侠客行，我就觉得大家前面我们还在说新能源汽车呢，突然一放这歌，感觉大家骑的都是马， 骑着马， 都行走在这沙漠上，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有。 所以今天我们也算是在这个电台节目里面用一个连线的方式跟你一起来聊聊你的专辑。 对， 好的。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测评过他的专辑嘛， 是， 对对， 整张专辑测评过。然后这张专辑有朋友就发问了，说叫侠客行，为什么会把侠客精神作为整张专辑的主题呢？ 应该说缘起还是因为小时候喜欢看侠客一类的电视剧吧，影视剧嘛，因为当时 TVB 的一些侠客剧，包括金庸的这些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对我们的影响，对我的童年影响还是特别大的。所以总是在自己今后做音乐的这个历程当中呢，总是想着有一天可以把这些愿望从自己的音乐当中去实现。那所以觉得歌曲的数量也有了，然后内容也有了之后，然后就决定了做这张侠客行这张为主题的专题吧。 对，其实我倒觉得说，因为上一次就是你带着青山白云那次的专辑，就是那次的音乐过来的时候， 不归人那张专辑， 对，那种有种闲云野鹤的感觉，就是它多少是在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当中是属于一种出世的状态啊，就是要去桃源啊，就是要隐居。这一张呢又点就是要下山的感觉， 侠客精神， 对，有种侠客精神， 重出江湖， 对，那你 重出江湖， 对。戴荃在你的这个心里面，这两种气质你哪个更像你自己啊？ 我觉得应该是兼有的，因为其实人相对来说都有冷和热的两个方面吧，就是热的时候可能就是侠客，冷的时候就可能就是隐士吧。 隐士，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隐士和侠客其实也是侠客身上同时具有的两种状态。他就是需要他拔刀相助的时候他出现了，需要他然后隐居的时候他就消失了。 对，就需要他一掷千金的时候他就过来把账结了，然后 对，希望身边多一点这样的侠客。 哎呦，我好棒啊。那你觉得什么是侠客精神？就是你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种行走天下的仗义的这种仗义疏财还是什么？ 当然肯定就是以前我们对于侠客的这个概念来看，就拔刀相助啊，然后一掷千金啊，一掷千金我都没有想到啊， 算吧， 就是拿起酒来的豪饮的那种，然后说一不二的，说话算话的， 对， 然后武功高强的，对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相对来说更加广泛的一个广义的侠客精神，就是其实勇于牺牲。 对 我来说， 就是奉献的、牺牲的，然后担当的这种精神， 担当， 对，这种力量， 有责任感的这种。 对，因为武功高强这个事儿，毕竟不是人都有。但是那个， 那是技术性的东西，但现在很难实现。 但是这个内核，我们其实，在整张专辑里面都听得到。而且我觉得，其实从音乐的角度来说，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大量的一些尝试啊，一些风格的尝试，包括其实《侠客行》，其实你是因为李白的诗有一些灵感，对不对？ 对，因为《侠客行》一定就是李白的《侠客行》是，肯定就是在我脑子里面是第一位的嘛。 对， 所以围绕着李白的这个侠客行这首诗，还有一些李白所这首诗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更其他宽泛的可以作为音乐来尝试的这些形式，我都会去做尝试吧，在这张专辑里边。而且我觉得其实侠客在李白这首诗里面有四个字特别重要，就是重情重义，就是情和义。那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也是围绕着情和义来写。 对，情义两字是吧？ 对， 对，其实我相信就是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很多男性朋友都特别有这个共鸣感，因为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侠客精神。 对， 不管就是男孩女孩也是有一个女侠情节在里边。 是的， 所以整张专辑里边有一首歌，然后也是很多朋友都想听到的，是你是人间不染霜。 这个可能就是重情义方面的。 对，就是情义。而且他那个我觉得这首歌有意思的是，他在前奏的部分应该是有一段是西厢记里面的 昆曲 的那个选段， 西厢记的一句。对， 所以你看，又有侠客的这种情谊， 长亭送别其中的一句。 对，然后又有这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气质。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忍不住想要去再把这个戴荃的专辑再好好的去听听看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这首歌也要分享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要感谢一下戴荃老师。 谢谢戴荃， 谢谢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跟我们连线。 对。啊，那 好的， 这个最后请这个戴大侠，然后那个送几句话给我们所有正在路上行驶着的啊，骑马行驶的 侠客们、 大侠女侠们，好不好？来， 对，各位大侠女，就各位男侠女侠、老侠少侠们， 侠对啊， 那个骑马注意安全啊。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开车，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焦躁，然后慢慢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应该路特别堵。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工作的时候也是的， 是的、 啊，就是希望侠客精神伴随着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所有的就是我们的自古以来的侠客一样重情重义吧。 是的，然后我们一起快意人生， 对对对， 然后这个不负春光。好， 告辞。 谢谢， 好了， 谢谢。 那我们就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下次再见了，拜拜 了，下次 见，拜拜， 告辞，拜拜。 听 住何方那些戏中的事，结局总是悲凉，有人历经折流，曾了滚滚长江，有人谈笑风月，随手落笔印章。你说皆是俗人，何必骂世事荒唐，如果能共白发，谁还想荡气回肠？若你真爱明月光，若你刚好待夜风凉，便一起流浪，永不说离殇。像那人间灯火辉煌，只想和你对。 就还家。 在《侠客行》戴荃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我挑出了一首啊，算是这个硬汉柔情啊。侠客呢，亦有柔情百转的这样子的，梦醒时分吧。所以就把这首歌拎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对，总是听戴荃的声音当中呢，包括他的很多音乐当中，会有一种风骨， 对， 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对，是。然后在你刚刚说到这种文化自信的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整个团队包括他自己对于音乐的一种认真和努力的创作。 嗯， 我想，哎，这首歌怎么加什么元素啊，什么样的细节，其实这都是音乐人要思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一张专辑里面所传递的这种精神， 嗯， 整张专辑里面的气质是什么。所以这一张应该是我们最近测评过的一张很好的专，质量很高的专辑了。 对，叫《侠客行》，来自戴荃。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侠客精神，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来诠释？嗯、就是其实也挺摇滚的 ，rock and roll。 对，它也是有这种一种力道在里面的。 对对对 对, 对，很有韧劲儿 啊。还是说回刚刚那个吧，把单先买了再说，得仗义啊， 这是豪气， 这个、豪气啊。这么一说的话，我还是挺有侠客精神的一个人呢。 是的， 对。对不对？除了武功不高强之外，嗯、其实其他的就都还好。 什么时候团建啊？ 然后酒量也不好，完了 又来， 哎，来了来了。 什么时候团建啊？ 你看你看，又来又来。那天我们还在办公室说起这事儿呢。 嗯， 这个你们金牛座的这个特质啊。 嗯、哦，我们怎么了？ 啊，就是这个一个是倔，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喜欢在一些环节上给别人设套 啊。比如说呢？ 先来说，哎，啊，最近有哪个地方？这个私汤和温泉还不错吗？啊，白杰哥能不能推荐一下？然后 那这应该不是我 真正的推荐了以后说啊，我们要不要去团建？ 这应该不是我，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嗯，我还是比较仗义的。 哎，没事没事，这都是小事儿。真咱们有这种机会啊，嗯、我一定组织，好吧？ 好好好好， 我来买单。 那估计就是且了， 我来买单，我来打工，好吧？好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你。怎么以后发现一扇新世界的门打开了。 这儿有个朋友发来信息了，他说 PS 呀，以前只是听说，自己学习了之后才不得不感叹说太强大了。我确实特别想去学一下 PS， 自从做了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我发现这个美工一部分真的要依赖一下这个 PS 的功能。 嗯， 就是你，但是你不会，你打开它之后你发现你还是挺懵的。 但是真你学会了以后，你把自己的照片就是变成自己完美的满意的模样的时候，你还是会有骄傲的这样的一个自豪感的成就感、嗯、虽然照完镜子之后又会觉得是梦一场。 默默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沉默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有 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梦一场， 梦一场， 哎，南柯一梦，醒了，梦醒了，嗯， 是。所以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座王牌，让你醒一醒，醒一醒。我们要听到一首比较摇滚的乐队，但是他们这首歌曲呢是加入了一些亮色调。Pearl Jam， 他们曾经一度被拿来和 Nirvana 做这个对比来着。这首歌很不一样 ，Just a Breath。喘口气。 问个题啊，刚才我们听的《梦一场》原唱是谁呢？赶紧把这个名字加手机号，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会有个连线环节。 好， 是打电话啊。 Stay with me, oh, let's just breathe. Practice all my sins, never gonna let me win. Under everything, just another human being. Yeah, I don't wanna hurt. There's so much in this world to make me bleed. Stay with me.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MX 八，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八。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好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尔科。 知道咱们今天这个题出完以后，发现触碰了一个关键词。 嗯， 那段时间我们有那个藏宝图的时候，答了这个题之后，后面还后续跟进了两题，我们自己都忘了。 嗯。 就是你答对了之后又抛出第二题， 对对，所以就是 我们不要求第一题答对就算， 嗯，有朋友答对了那英之后呢，触发出来 Sir Sonic 一首歌曲是吧？ 又把 Bruno Mars Q 出来了。 对，火星哥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在回复，还有一个秋秋真的是吸了我的眼球，他说：“ 怎么说？ 那行， 什么意思？ 那行，他应该是打错字了吧？ 可能是西北口音的。那 行， 那行， 那行也这偏太远了吧？” 最近有些破烦。 来来来，这是张嘎松，凡事先放好， 嗯， 啊，先放好，嗯， 所以让我们把烦恼的事先放一放， 嗯。放松好心情，遇见个大美女我脸蛋红红，大美和这甜妹子嘴儿嘟嘟，我远远地促见她的心儿咚咚咚，乡里来的个娃娃就害羞的很，人家姑娘吐了，她自作多情。 这个甜胚子，这个是不是吃完了以后也可以让你打开一扇门 啊、 哦？新世界的门， 让皮子也可以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就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就是吃第一口那个感觉就是哇，不一样。 对 对， 牛肉面是不是也不错呢？应该要吃头汤。 对，但是你得去，真的得去兰州吃那种特正宗的，就是人那个汤熬的、 嗯， 尤其是你这个前一天，比如说喝了点酒什么的， 嗯、 早上起来。那一口汤喝下去的时候啊、哦，一扇新世界的门打开了。 所以还是用美食来打开我们的味蕾，才能打开我们的新世界。 好了，美食的时候先放放，我们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Hello， 喂，你好， 你好，你好。Hello， 怎么称呼您啊？ 我姓卞。 哦，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很高兴今天能跟你打通电话，因为你的名字就很长的一段那个微信的名字，想叫猫咪嘟嘟的我，是你吗？然后头像是一个那个一根冰棍儿的那个照片儿， 对， 是吗？ 对， 哦， 是的， 冰棍儿。好，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答题的环节了。 对、 啊、 我们的三道题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先说梦一场，原唱是谁？ 那英。 对了啊，这个是袁惟仁写给那英的歌啊、 嗯、 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今天三道音乐题的挑战，看看你能不能成功答对。 请听题，反光镜乐队有首歌叫《嘿姑娘》，歌词当中唱到，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 A 工具 B 道具，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 你这唱的是 道具 什么道具， 道具， 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好，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不是道具呢，是不是能够， 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 恭喜你回答正确 啊！答对了。好， 嗯， 嗯，第二道题是来自郭顶，我们俩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了。 嗯， 他其中唱到，夹在书本这相册滑落的什么让我变沉默， A 照片， A B 回忆， 对，是一张照片还是一段回忆让我变沉默，滑落的什么， 回忆 啊，回忆啊， 夹在书里的 回忆 照片 啊、哦， 他想说啊，怎么写的这么白，不应该作词，应该 不该臆想一些哈， 委婉一些嘛。 夹在书本这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 哒哒哒哒，完全忘了后面的歌词怎么唱，只要哒哒 哒哒，待会儿有空听听哈。 好嘞，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好像是最近吧就挺火的一首网红歌曲，叫做我不是刘德华， 我不是老豆啊， 我就知道你要说。 不给你唱什么 ？A， 来生缘 ；B， 忘情水。 忘情水。 你好，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忘情水。 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水。 他答对了。 恭喜你。 可以可以。 恭喜你获得我们今天9.9元的小红包，稍后把收款二维码发送到974平台上面哦。 怎么样？前面这个三首歌里面最喜欢哪首啊？ 最喜欢最后一首。 我不是刘德华吗？这首歌是吗？ 好。 对。 那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好不好？或者说把这首歌送给你。 好。 那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是想送给张学友，还是送给还是送给黎明？ 送给我自己心里想的人吧。 啊，我这个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万语千言啊，我们都不一定非要说，哎呦，每次一个祝福啊，我们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嗯， 所以你现在想表达的其实已经都说完了，对吗？ 对。 他可能单纯只想听一下这首歌曲，完全没有想到说还有一段祝福要送。 没有，他其实刚才说心里想着的那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这个时候脑海当中会浮现一个人的画面的。 嗯， 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但是就把美好的祝愿送给你们，好吗？ 好，谢谢。 拜拜，周一快乐。 拜 拜。 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水，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想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分的浪漫。我不是刘德华，但相信我说的话吧，没感觉是假的吧？我不敢去想象没你的未来。只愿你一直在，我总是没有时间跑得快，但我还是那个努力跑的男孩。站在公交站牌，和你邂逅的14路怎么还没来？备忘录里的歌词我删了又再改，告诉我你在哪里。男孩的日记翻开，女孩的心思难猜。如果我有超能力，那就是超级万你，所以别往后退，我真的美丽在追，走往下一路上呗。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水，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想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分的浪漫。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水，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想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分的浪漫。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分开，Don't you like me， 我没有办法忍耐最后的对白，我宁愿你是骗我的，你要的我全都有了，就当你欠我的。玩笑开太多，干脆你我都别过，被你结了冰的心脏一下就戳破，所有女孩往后靠，写日记的先排号，到底爱谁不知道，姑娘一见我就笑。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水，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想过不成，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我说哎呀哎呀，可不可以让我哥开关最放松的角落，但放松的角落许多许多糖果，还有童话故事拜托竖起耳朵，现在一切全是意外。丘比特挂我是个天才，因为你的老道无处不在，那就不能走兵，我心会快必须快呀、哎、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水，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想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分的浪漫。 这首歌名字为什么不叫四大天王？就是把人都 Q 了一遍，最后叫我不是刘德华。 哦，是吧、哦？就是也是一首蹭热度的歌，就想到很多年之前这个安又琪唱过《你好，周杰伦》。 是，到品冠其实也唱过一次刘德华。 嗯， 但是那个歌里面基本上刘德华没有怎么出现过。 嗯、维纳发来信，他说了：“梦一场谁唱的？能分享一下吗？”是那英的原唱。 对，然后翻唱的这个版本的是硬糖少女303郑乃馨。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总排，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哥。分享一首很时尚的歌曲，这首歌听起来就感觉好像身处在某一个鸡尾酒吧，要开始一个约会了，叫做 Dreaming the Night Randy Crawford。 稍后一边听歌，别忘了继续有空跟我们聊聊什么什么让你打开了新世界的门。继续回到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嗯， 这个大家其实都在给我们留言，包括一些自己的体验啊、体会，就是怎样怎样之后呢，就打开了一扇 新世界的门。 有朋友不太适合，不是，就刚开始不太适应用这个电动牙刷。 哦，对，我觉得这个你看生活里的小细节，有的时候就会让你突然一下觉得，哎，大开眼界。 对， 就当你真的开始用电动牙刷之后，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再换回普通牙刷了。不是说你不能用了，是那个体验没有那么好了。 对，就是它那个力度啊，然后那个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省力气。总是有一种心理作用，说它是不是刷的不太干净的。 但我其实我要自曝一下，我有时候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会回到这个手动模式 啊。这么直白吗？ 啊，对，有的时候会这样。 对， 那还有吗？ 就是像我这种戴牙套的朋友，就是有一种东西还是比较好的， 我就没好意思问， 水牙线。 这个 真的 啊， 就以前不觉得说它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东西，自从戴了牙套之后发现，啊，水牙线真的是好神奇。主要是牙缝线太大，容易就让大家看到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那我因为不戴这个，没有戴过牙箍嘛，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其实是一个挺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你平常会有时间可以把它摘下来吗？ 啊，我这个还能摘下来吗？ 哦，它不是假牙对吧？ 它要是能摘下来的话，好像这个画面还挺可怕的 啊。这个你们想啊，同样其实也是刚才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啊，刚开始用空气炸锅的时候，好用的让我对做饭都感兴趣了。就是你，对，我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这种数码呀，包括你说的一种空气炸锅，其实虽然不算是数码产品，但是也属于这种道具类的吧，就是它是生活当中你可能要用到的一个道具， 辅助工具。 这个就像你玩游戏你 get 了一个新技能一样，会让你很长一段时间会因为这个技能很兴奋。 对，尤其是空气炸锅它不用放油，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有种心理暗示，就假如说我今天晚上要去吃烤鸡炸鸡，然后喝啤酒，我是不是可以少摄入一些热量呢？ 其实差不多吧， 我感觉好像差不多。但这种心理暗示还是挺重要的。 空气炸锅最重要的不在那个油吧。 那在于什么呢？在于吃什么。 对，最终还是在吃。 在于食谱，食材很重要。 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心里的话你说给了谁。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擦肩而过谁又记得谁。喝酒的人心里有鬼，一定是想买个醉。越多人对爱说反对，阴差阳错越完美。你是个小气鬼，他是贪心鬼，这一路跑跑追追，但就爱得很无畏，最后爱得很累。写情书流不出眼泪，半夜上网找暧昧，谁闻不见身边香水，谁捧着玫瑰偷窥。你骗走了红颜，他带来祸水，这一路是是非非，当初爱得很无畏，最后真的后悔。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心里的话你说给了谁。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擦肩而过谁又记得谁。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心里的话你说给了谁。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擦肩而过谁又记得谁。谁谁捧着玫瑰偷窥，你骗走了红颜，他带来祸水，这一路是是非非，当初爱得很无畏，最后真的后悔。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心里的话你说给了谁。 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擦肩而过，谁又记得谁。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心里的话你说给了谁。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擦肩而过，谁又记得谁。手机没电了，我也没电了，网卡没钱了，我也没钱了，可你又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我说当初的见面绝对是天大错误。 那是黄征当年的一首歌，其实那个时候在包括在电台在榜单里面播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是一首试图从当时那个流行音乐里面要想要去走一些异类风格的作品、就是会去对人性啊，对一些生活的状态啊，看得见摸不着的一些暧昧啊，去做一些自己的一些思考啊、但是当时就听觉得怪怪的。今天在听这首歌会发现其实他也唱到了很多很多的现状。 黄征这个名字确实久违了，然后近期可能看到他出现就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大放异彩。 对， 然后发现哎呦宝藏男孩啊，就是他会的乐器实在太多了，大提琴什么都会，钢琴啊什么的。 是在他唱了我是谁的谁之后、大家又想起他是谁， 他是谁，他是黄征。 好了，这首歌啊，继续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要推荐，稍后让艾克来推荐一首好歌。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我是谁。 你是老白，需要我提醒一下你。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这个晚高峰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然后听我们推荐好歌给你们啊。 对的，没想到今天这么平平无奇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打开新世界大门，然后不小心触发了一些朋友的浪漫神经。 真的真的真的。 阿星他说，认识我老公之后让我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又上进又对我好。 多好。 这首情歌送给你们。 一个人坐在曾经手其中弥漫着咖啡的香味，香烟味和香水味，我却什么也闻不到。浮现的是你为我的笑容，闻到的是你淡淡的体香，想听到关于你一切一切和你独家幽默。从何时爱开始慢慢蒸发，而你也变成记忆的黑洞，让我必须否定你的存在。 去哪？心里深抱一条如思念的你， 是用心感受去依赖，那味的逃避终于从记忆抽筋中得到了结果。 他当中其实就是喜欢依赖，他当中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歌曲《致敬勇士》，作词作曲小柯，群星演唱。 你像一道闪电，刺破了终点， 欢呼瞬间融化满山冰雪。我们都努力地追寻勇敢， 敢于挑战，敢于面对未来的一切。 雪花 盛开，世界自有解答， 或许必然。 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 嗨，我是白杰。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儿也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的？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 啊！ 不废话。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哦。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看着窗外的小星星，心里想着我的秘密，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我只知道我在想。 心里的秘密。 借着邓紫棋这首歌，把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告诉大家啊，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媒融媒的跨年的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开启了。即日起至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 嗯，融媒体呢跨年特别节目，获得互动的惊喜好礼，比如说会看到现金红包、代金券，还有演出门票等等多种的实惠福利等你来拿。 对，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话题，让很多朋友就是 Q 到了我们听听 FM。 嗯， 说自从一个朋友给他们介绍了《娱乐总排》这个节目之后，自此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尤其是下载了听听 FM 之后呢，可以边听节目，然后和一群大神聊天。 哦，真的是有很多的好朋友在一起。 对，他会觉得堵车的感觉会变得更加生动和立体了。 堵车的感觉也能变得生动立体吗？ 是，就是有一群人在堵着、然后你看到那些别人的互动留言，发现心里也不再堵了、 自己也不再孤单了。 对， 心里得到了安慰，原来他们也堵着。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刚才的这个活动的介绍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其实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这次要给大家推荐的是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会再次上演啊。 音乐会上下半场将会分别由中国原创歌剧选段还有西洋歌剧选段两个板块组成。上半场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带来歌剧《长征》、《马纳斯》、还有《萧红》、《红色娘子军》等等脍炙人口的曲调，而下半场呢更是囊括了来自意大利还有德国、法国等等欧洲歌剧的重镇作品。 对，详情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最王牌、你是要提醒大家小心温差吗？ 没有， 要跟大家分享最好的东西 The Best Thing， 这首歌曲是来自 Electric Youth。 也许可能以前你对某一件事物啊，就是可能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呢当你初次尝试之后，你觉得一扇新世界的门被打开了。今天我们也在聊这个话题。 知道听着这首歌，我看着我们接下来的节目的这个单元设置啊，马上要来打破次元壁了，要推荐一首动画的主题曲。因为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分享一些动画的主题曲啊，包括游戏的主题曲。 嗯， 我觉得有游戏也是那种你玩的一款游戏以后，可能会帮你去推开一扇门的那种东西。 对， 对吧？ 容易越玩越上头。 就是啊，你说从我们当时小的时候，反正我记得印象特别深，你第一次看到那个就是红白机，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上有这个玩意儿的存在，然后呢，你把它跟自己的电视做了连接。 嗯， 当你用那个就是手柄啊，做出第一个动作的时候，看着屏幕上那个小人在跳动也好，或者是魂斗罗那个就是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觉得新世界的门被打开了。 A A B B 上下上下， 哎，这个你都知道啊，是 B A B A 好吗？ 哦 ，B A B A。这一看你没怎么玩过，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B A。 就我们当时玩红斗罗，好像跟那个 红斗罗 跟那个红白机的时代是有点隔开的。 但是超级玛丽你一定玩过吧？ 玩过，我是玩从那个小霸王学习机开始的。 嘿，好嘞，是国产的，挺好。嗯，反正就是那个也是对你的世界观啊，不能说世界观吧，就对你的人生是会产生触动的。就是哇，世界上居然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着。 那所以最后开始玩那个网游的时候。就是 PC 端的网游的时候，更是打开一扇新世界大门了。 对， 尤其是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这个手游，也是让很多朋友就是在闲暇之余，尤其特别忙碌的时候，跟几个小伙伴来五五开黑。 哎呀，好。对，就是其实你看，虽然游戏在变，或者说我们玩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那种感觉是其实和当年有可能甚至是坐在网吧里跟别人玩那个红警啊，玩这个。就是 穿越火线 可能再往后了，前面其实还有 CS 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嗯， 好了，说到这个今天的次元壁呢，这首歌是 Tia 袁娅维来演唱的。叫做 I Will Be The Star， 就是 FIR 的阿庆是参与了作词和作曲，所以说其实你听这首歌呢是可以听到飞儿乐团的影子的。 是这首 I Will Be The Star 是地下城与勇士，也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 DNF 全新官方动画代号 HIME 的概念曲。 嗨 这句话当中呢有好几个障碍点啊，我们来逐一排查一下 障碍点。好， 对， 你来说说。 比如说地下城与勇士是2005年面世的一款ARPG 格斗类游戏， 就是2D 卷轴版横版格斗过关游戏 啊，所以有人调侃它是一款黄了20年依然没有黄掉的游戏， 就是一直没有被看好，就有人说哎这个不行了啊，就撑到现在。 对， 生命力特别顽强。 对，而这款游戏简称就是 DNF。 嗯哼， 去年四月份呢，这款游戏推出了一部 IP 动画，就叫做地下城与勇士逆转之轮，竟然获得了不小的成功，所以今年他们再度推出了第二季的动画，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代号 HIME。 所以你有发现说每次我们在这儿要打破次元壁啊，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总有一些不太大众的 IP 会聚集一些忠实的拥趸。 就好像是蜂巢一样，里边你听着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很热闹，哎，但是呢大众又不见得你听说过这样子的存在。 好像这个世界又被我们发现了一些无用的知识。 对，就是你通过我们打破次元壁的时候，你发现你真的是推开了一扇新世界的门。对吧。今天我知道了 ARPG DNF， 明天可能就又忘了 没关系，我再考你一下，毕竟你只会就是当年扫雷。 扫雷我才不玩呢 你 怎么不说扑克呢？ 差不多。 穿越云海，看见梦醒古辽阔存在，微光晕开，我眼角花落不稳的等待，从废墟一路走来，感受恨与爱，鲜艳的玫瑰被掩埋，我们经过太多真正绝望，希望伤痕化作了勋章，抵抗黑暗不惧信仰，早就无尽的倔强，说必然常猜测是你给我最傻的召唤。 你说， 就是这个歌吧，它就是真的还挺动画、挺游戏的。 嗯，因为可能是配合画面的那个观看效果会更加。 对， 嗯、 就听完以后，我觉得有点顶得慌，就是脑子顶得慌，就那个。 它毕竟是一个动画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反正今天这个次元壁呢，我再一次是。 碰壁了， 对，碰壁倒在他面前。 没关系，我们都能理解，毕竟你是刚，就像我刚才说，你只玩过扫雷和纸牌。 谁说的？那两个游戏是什么？ 那哦，你都不知 道，帮我介绍一下。 你现在都不知道那么著名的两款游戏，华容道你知道吗？ 那它和俄罗斯方块有什么区别吗？ 差不多 啊。你玩过俄罗斯方块？ 当然，好 经典、啊、厉害，厉害，厉害啊！你看，我们对于游戏的那个认知或者说记忆，其实是一直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的。就突然想到，哎，你第一次玩一款游戏，或者是看，这个一个动漫的那种感觉， 嗯， 比如说我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到那个《北斗神拳》 啊，那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一部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他现在在 B 站还有一些就是解析什么的回顾，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嗯， 就一听这个， 你看你就不知道这个 IP， 对不 对？ 对， 一听这 IP 就一看是男孩比较喜欢的。 对的，他的主人公叫剑次郎，然后他在那个对一个对手进行完袭击以后，最后总会说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什么呢？ 你已经死了。 就是我能感觉到你现在好像又小了， 对对，又哎， 0.5岁了，现在就不能再多。 啊、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瞬间，让自己返老还童。 对， 对， 又打开了你的新世界大门。 这就是我们这个。打破次元壁真正的意义所在。 嗯哼，但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在讨论啊 ，DNF 这个游戏特别的烧钱，这一看就氪金玩家 啊。 那有一个生僻的词，什么叫氪金玩家？ 就是老往里充卡的那种呗。 充卡， 充卡， 哇， 充值。 对了，突然之间想到那个我们上 高中，我们叫抽卡，抽卡。 上高中那个时候买那个点卡。那个时代， 理性消费，理性消费啊！ 嗯， 我不是说过之前玩游戏那个足球类的， 嗯， 抽卡类的，就是那个，抽到最后我没有抽到那些球，真正的我想要用的球星啊，没有抽到梅罗，没有这个人， 梅罗、梅西和 C 罗吗？ 对他俩可以在一个队吗？ 啊、哦， 漂亮的纸鸢放飞了思念，昨日期许的永远。穿越烟火飞旋通往的皓月，绚丽了你我初见。清晨到黄昏拱手的誓言，一次次微笑祈愿。当时光的图鉴珍存了感言，守护着梦的碎片。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陪伴中的深情就再没有了尽头。时空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让回忆自如漂流。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心像纵身跳如另一颗心的闪烁。是轻叹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 前段时间许嵩特别来演唱的一首 ST 的作品叫做羁绊。 搭配了 Tia 那首歌曲之后呢，我好像进入到这个游戏的某一个环节， 是 某一个峡谷当中遇到了一个有一个新皮肤的出现的这么一个角色。 突然说到新皮肤的时候，我那个美好的画面 全破 崩塌了。对， 次元壁还没破啊。 其实有一些次元壁是不用打破的，比如说你看你说到的这个峡谷，这个其实是从 RPG 的初级的就是游戏，比如说。甚至从仙剑的时候就传承下来的内容，一定有一个什么峡谷啊，有个什么密室啊，一个迷宫啊，这些都是其实游戏里会常常设置的内容。 是，就是说，要是问到有一个男生，假如说问，哎，你会和你的另外一半一起去打游戏吗？我觉得啊，多半是不愿意，包括女生也是这样的，因为打着打着你总会生气。 哦，是。这个跟两口子不能在一块打麻将是一个意思 哦， 打着打着就急了。 对，所以说，如果你的另外一半非要跟你去打同一款游戏的话，你不如陪他去玩换装类游戏 啊， 玩那个什么，就给哪个小娃娃去穿一个好看的头像。 对对对对，反正都是为了爱在付出嘛，是吧？ 也氪金。 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 伴的我，陪伴中的深情就再没有了尽头。失控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让回忆自如漂流。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心像动身跳出另一颗心的闪烁，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 哎，我觉得作为最近的一些 OST 来说，这首算是相对比较好听的一首啊，推荐给大家许嵩的这首《羁绊》。另外有这个朋友说，他说自从买了扫地机器人，真的是打开了一扇门，解放了双手。 嗯， 同样的，其实还有像洗碗机这样子的事物， 对， 其实出现的年份已经很久了，但是有的人就接受不了，就觉得说、哦、我干嘛要用那个呢，对吧？但其实真的当你使用过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真的很方便， 就是真香现场、嗯、 对， 就当你没有拥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我现在家里没有拥有洗碗机啊、 嗯、 就只是就是当时畅想过说装修的时候要不要有一个那种大型洗碗机，能把锅放进去那种， 呵， 后来 架不住能把自己都放进去就行、啊、 劝退了。劝退原因是因为它的安装可能是不太符合我们家的那个条件。 OK、哎、 对对对， 不是你不想，是不方便，现在在 没办法， 对， 就是它那个线路好像需要改造还是什么的， 反正这种智能的设备、嗯、其实终端的设备越来越多了，我相信以后人类其实真的会用，甚至可以出现那种我们想象当中用意念去控制家居的设备。 嗯， 包括你知道最近我入手了那个就是声音的智能设备。 嗯， 以前我一直对这个事儿呢不是排斥啊，就觉得那好无聊，比如说包括跟什么 Siri 去对话什么的、 嗯、 后来发现哎很好玩，推开了一扇新世界的门。 假如说你再给他配套一些，比如说某一些品牌啊，他会有一些配套。哎，这谁的声音？ 对，我说哎，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小什么同学啊，什么什么什么精灵，帮我播放艾珂演唱的歌曲，他就 你是站在门外把去， 哎，他就帮我播放艾珂的歌曲了，然后我就这个家里就灯也黑了。 你看到最近特别流行一个句式， 变都变了。你说 叫一整个怎么了？我先一整个尬住。 这不是你之前自己很认真录制的一段内容吗？ 我是玩来着呢。 感谢艾珂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演唱了主题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推开它。这急得弹的这叫一个用劲儿啊！ 这是弹棉花的，嗯。 挺好的，为什么你要把这样的好的作品藏起来？ 好的作品吗？ 啊， 你确定吗，这位朋友？这是不是你好像就是自从我开始 Go Bad Song 之后，开启了你的另外一扇大门？ 我觉得这是你就是，弹唱就是结合做的比较好的一首， 嗯， 还不错。 就时而会出现那种很翻车的场面，时而出现比较顺利的时刻，所以每一次呢，这个弹唱的环节对于我自己来说都是开盲盒的一次体验。 对，其实还好，在原唱没有出现之前都算是合格的作品。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的二度创作能够买单，谢谢。 深得火星电台那一版唱法的精髓，精髓，精髓。 这首歌呢，就是杨乃文这个版本和火星的那个版本啊。 嗯， 我可能更喜欢火星电台那个版本。 我也是， 因为火星的当然这是他们写的歌啊。 嗯， 就是杨乃文推开这个世界门这版唱的小心翼翼的，然后你要好像透着一种温柔又坚定的力量。火星那版的就是悄摸悄摸的， 悄摸悄摸。 没有， 火星那版的，我觉得。更像是这首歌本质的那个含义， 对，毕竟是人家写的嘛。我们也重温一个当初的画面，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说已经错过那期节目的朋友，可以去回顾一下，就是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账号， 对， 其中有一段他们演唱这首歌曲的片段视频。 对， 所言的悲伤，永远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收拾的。 听这首歌的感觉就是那种，如果作为情歌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会有一种在你酒醉之后，然后你想到的那个人，这一定是你最爱的那个人，你最想回去的那个地方呢，一定就是你的家，那种感觉。从今天节目的主题来讲的话呢，也谢谢大家来参与和支持我们今天的互动了哈。 对，这门反正推得挺彻底的。 哎呀，可不是，门都坏了啊。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有更多好奇的尝试和体验。 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是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 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年少的轻狂，赤裸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赎罪的渴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金纺国际，您的安全防护管家，公司销售各类防疫用品，并提供个性化口罩定制业务。欢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咨询订购，联系电话010-6581-5193。国企出品，品质保障。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